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60蚊跌咗11蚊，小米集团29.5元升咗3.5元，美团274.2元跌8.4元，阿里巴巴246蚊跌咗5.6元。京东集团306.4元跌8.8元，盈富基金26.4元跌1.8元，吉利汽车23.05元升6毫，友邦保险89.65元跌3.5元，建设银行5.74元跌2仙，京东健康137.8元升6.2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1，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4，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港金系报17,0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8.41美元，卖出价系1,849.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塔木德，是犹太教的宗教文献，代表教导或者学习的意思，源于公元前两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之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刘天赐、岑日飞和嘉宾张小朴一起谈犹太宝典塔木德。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9月12日，12港人。 部分家属要求政府协助被指涉嫌偷渡的港人李子贤及邓启贤母亲。 我觉得佢身为一个特首，应该做翻特首嘅嘢，保护翻我哋香港嘅市民咯。我觉得佢好似冇做过嘢。 喺香港，香港可以去帮佢哋落嚟，带佢哋翻嚟香港，起码我哋唔使见上挂到，我已见到佢，而家生死都未知。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二就岑日飞先生就主持，咁啊嘉宾咧有张小朴，咁啊今日嘅题目咧系犹太宝典塔木德，咁啊塔木德咧呢个名词咧就好熟噶啦，耳熟能详啦，就当年咧比圣经咧更加多人注意啊。实飞兄 系，佢系我哋今日讲叫犹太宝典啊，但系其实佢就应该系好多人都形容佢系犹太人嘅致富圣经啊， 系唔止 啊，即系最紧要犹太人点解咁识搵钱咧？所以香港人咧，好多我问过好多香港朋友，佢哋话 听过不过唔知讲乜，冇研究过。咁啊，酒保 啊， 梗系啦，佢嗰本嘢咧，好多说话咧，俾啲爱钱如命嘅香港人听咧，就暗晒，全部都非常之啱听。 系咩？ 系 句句说话都系 主要开始好多就唔系全部，佢好多咁，但系佢系口耳相传。 系 咁啊，佢唔系第一，佢系第二 number two。第 number one 嗰個咧，就其實我哋今日叫舊約聖經，嗰個係 number one 嘅。今日嗰個 number one 係白字黑字寫喺度嘅，依啲咧就係叫做口耳相傳。 係係係 啊，傳咗落嚟，但係猶太人哋自細都過睇佢嘅。 係啊係啊， 好啱聽啊！對香港人嚟講啊，好啱聽。我講句啦，譬如同佛教好唔同，佛教咧就話依個阿佛陀同阿柯難經過見到條呢，見到黃金咧，柯難就想去執。佛陀就即刻學住柯難，唔好執啊！毒蛇嚟嘅，毒蛇嚟嘅。依啲係佛教觀點對錢財啊。但係塔木德奇嗰個根據就講咩啊？根據就話咧，錢唔係罪惡，錢亦都唔係詛咒，錢係一種祝福嚇。啱聽啊，好啱聽啊！ 係啊，我哋嘉賓啊，張小朴點睇啊？ 阿小朴 係啊，我咧就其实唔系识好多塔木德嘅啫，不过咧就跟咗几个老师，由以色列嚟嘅嗰啲老师咧就上咗十几廿堂啊咁样嘅啫，所以识得皮毛，真系我而家望住嘅手咧就净系见到自己啲毛， 系啊， 识唔多啊，都唔识里边啲骨头啊肉啊咁。其实咧我自己系基督教嘅，所以我对于 系啊，你系神，系崇基神学院， 神学院啦，我知系。 嗰本圣经，对于基督教嘅嘢就熟多啲。旧约当然系识多啲啦。但系而家睇翻塔木德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嗰啲犹太人咧自细系咁咬文嚼字嚟到谂，究竟嗰本 Torah。佢哋嗰本五经咧就叫 Torah， 系啊， 摩西五经 点样系啦，就点样解释佢咧？咁原来咧，塔木德咧嗰个口传嘅咧，就系由真系由摩西传俾约书亚，约书亚继续传落去俾嗰啲佢叫做长老， 系， 然之后就第三代就去到嗰啲prophet 就係先知啦，咁一路傳落去啦，咁所以咧佢哋讀住創世記頭嗰章第三章做人咁啦，就有即係淨係睇見人犯罪嗰度咧，就有十幾廿條問題喺度問自己同埋問上帝嘅。咁我唔知咧，你有冇時間俾我講少少？譬如最簡單嘅就係亞當同夏娃食禁果犯罪嗰度。 係好啊， 你講啊，你講啊。 好咁嗰個塔木德嗰啲拉比咧。 拉比就是即系嗰啲 犹太教嘅 老师 啊，就系喺度死谂，点解佢成日自己问自己嘅？点解上帝会叫亚当唔好食嗰棵树咧？嗰啲果子咧咁？咁其实亚当嗰阵时啱啱被做嘅啫，听讲有啲传说话佢做咗，佢被做咗几个钟头就已经做到夏娃继续出嚟，咁咧就系、是、初初喺个伊甸园嗰度行来行去，然之后咧上帝就话你样样都食得，净系唔好食呢啲果子啊咁，咁嗰啲拉比就自己同自己即系老师同老师大家倾，点解上帝咁讲咧？阿当都唔知道生同死系乜嘢噶喎？ 系啊， 点解佢会叫佢唔好食嗰度嗰啲嘢？然之后咧，自己讲下讲下咧，就 找到一个好怪的答案，他就说唔通上帝是想他们犯了罪之后会落地上或者地狱里面犯了罪嘛，咁嘅时候就死咗，咁上帝呢就可以有办法令到世人可以睇到佢嘅恩典啊，佢嘅怜悯啊，咁样啦。咁嗰个古仔嗰啲问题又好长嘅。咁嗰啲拉比仲会问下，点解啊夏娃就好似聪明过阿当咁样，阿当系唔识谂嘢，夏娃就同佢讲话你食啦咁，因为夏娃睇见条蛇，叫佢你食得噶啦，你食咗就聪明伶俐啊，知道好多智慧啊咁。咁佢哋就唔明点解夏娃系喺个男人身上再做出嚟嘅，竟然系。諗到上帝嘅背后嘅諗法呢， 点解呢咁 係啦。咁呢啊，不过讲到呢度呢，就我要拉一拉返去我哋基督教呢，其实係由天主教嗰度走出嚟㗎。天主教呢就对呢啲咁嘅问题呀、啊、咁嘅答案呢，即係觉得好无稽。同埋好似係妄稱上帝的名啊，英文叫 blasphemy 啊，咁咧就係唔係幾啱嘅，所以天主教就成日對猶太人咧就係有個 anti-Semitic 嘅，即係抗拒佢哋嘅諗法，或者我停一停俾你哋讲下意见啦。 哦， 嗱，你话阿小朴咧讲到啊，点解夏娃仲比呢个阿当谂嘢仲多啲咧？谂、到即系上帝嘅想法咧。其实喺塔木德度咧，我哋唔一定讲好多宗教，因为佢塔木德之所以重要咧，因为佢其实系包括咗几千成几成千年嚟好多犹太人嘅智慧，个智慧全部系应用喺日常生活。咁譬如话我哋头先用阿小朴讲到阿当夏娃嘅古仔咧。我就可以能夠講到塔木德講到一樣嘢，講到點樣揾錢呢，佢話你揾錢一知道兩個關鍵，兩個關鍵你就識得揾錢。有香港人都啱聽，一個呢就係女人，一個呢就係你把嘴。你識把嘴識講嘢，同埋你識得女人嘅重要性呢，咁你已經係一個致富嘅關鍵。咁佢舉個例喎，佢好生動喎，呢個塔木德裏面我只係抽出其中一部分，佢成兩百五十幾萬字啦。佢嘅意思就話，如果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去食飯，咁你可以睇到呢個男人同個女人嘅關係。第一，如果啦，大家 AA 制，男嘅還男俾，女還女俾，咁呢佢哋咧就是一個朋友關係。但如果見到一個埋單嘅時候咧，係個男人俾錢而唔係個女人俾錢咧，咁呢個關係一個戀人嘅關係，係追緊拍緊拖。如果冇到時咧，係個女人俾錢唔係個男人俾錢咧，咁就證明呢對男女係夫妻。 係啊， 阿志姑係咪係咪你老婆俾錢嘅？ 都 係，係嘛？我都係喎， 完全一樣， 好完全一樣，肯定係夫妻喎。如果女人俾，所以佢話女人咧，其實佢始終都係圍繞住嗰個中心裏邊，意思即係話咧，你明白嗰個致富階段咧，其實好簡單。而家好多人諗嘢，其實咧就話咧，錢咧就男人賺嘅。 使 就女人使嘅，所以嗰啲即系谂啲人咧，就最精嗰啲商人咧，其实就系专做女人生意， 系啊， 搵、女人钱，因为使钱个女人唔系男人， 系 男人唔使钱嘅，男人赚钱嘅啫。佢呢度塔木德咪有呢啲咁样嘅，即系你可以讲佢系一种佢系一个睇法啦。佢睇到啊，嗰头先阿小波咪讲到夏娃其实谂嘢仲犀利过阿多， 系 嘛，谂啲嘢多啲嘅。 系 啊，小波你讲翻啦。 咁其实我都想讲讲佢塔木德即係犹太人嗰啲历史少少啦，好快嘅啫。咁佢哋喺一路由亚当开始，而家嗰啲神学家曾经计过数啊，古代嘅神学家曾经计过数呢，就係、是 在耶稣出世前四千几年呢、就是创造世界的。当然现在是。 这个是新教的。新教的牧师计出来的六千几年是啊。 到而家就六千几年。 是啦。 都好似唔系新教新教啊。 我睇嗰本书就话咁讲我就唔知。 爱尔兰神父啊。 是。这个呢这个就各有各睇法呢、啊、我睇嗰本书就讲话系新教嘅牧师咁讲出嚟嘅、啊、嗯计出嚟嘅。 咁佢哋四千几年都话、出埃及嘅系大概系1500年到啦，咁啊，阿大卫做皇帝嘅时候就系1000年咁上下啦， 嗯， 啊，苏罗王啊，大卫啊，嗰啲就系1000年啦。咁、但系佢哋好不幸咧，喺722年嘅时候，北边嗰十个支派咧就俾阿述国咧就灭咗嘅，就搬晒佢哋去北边、然之后即系就摆翻啲人去南边，都唔系搬晒嘅，搬剩一半啦。咁、咧就沟埋佢哋阿述嗰啲人，结果咧嗰十个支派咧就一早就唔知道去咗边度，就佢哋就用英文讲就系话 The Lost Ten Tribes of Israel。就是十个支派都唔见咗。咁嗰阵时系耶稣出世前722年，公元前722年。但系咧，去到586年嘅时候，公元前586年，即系再过咗200几年咧，咁咧，尼布甲尼撒王啊，嗰、那个波斯王 呢、个二世啊，尼布甲尼撒二世唔系一世啊。 是二世，咁就嚟到耶路撒冷就滅咗佢哋，就攞晒啲最叻嘅人走咗去巴比伦。 係啦。 嗱，因为佢哋去咗巴比伦呢、就专心回顾点解我哋会失败呢，就係犯咗罪啦，唔听上帝耶和华，佢哋嗰陣时叫做耶和华嘅话啦，咁佢哋就跌埋心水。喺度写翻嗰本佢哋嘅坦纳圣经出嚟啦，咁、就包括埋 prophet 嗰啲先知啦，同埋嗰啲 writing 嗰啲故事啊、历史啊嗰啲嘢啦，全部旧约就喺嗰阵 时 系啦， 全部写翻出嚟。嗱、因为佢去咗巴比伦，所以咧巴比伦成为佢哋以后觉得系一个。好理想學習嘅地方， 系啊！ 佢喺巴比伦咧，其实嗰段公元前嘅时间咧，其实系由586至到538咁上下，其实都系600年到嘅最多，但系佢已经喺嗰600年咧喺度研究嗰啲经书，咁啊搞到巴比伦呢、這个城市咧。周围都是读书读他们犹太人那些圣经，还有很多犹太人是停留在那里。之后有那些塔木呢，那些塔木德呢，塔木德没错啦，有人读塔木，我老师就读塔木，但是如果你上网呢，就美国人全部都是塔木的，咁啊任你读乜都得嘅。我个老师喺以色列嚟噶，所以啊，即系可能佢哋系有少少唔同嘅音。咁塔木咧喺200年到，即系公元200年至到500年咧就成书。咁呢本嗰啲人咧就喺巴比伦嗰度咧，系咁。埋头作写返晒呢啲嘢出嚟。咁公本塔木呢，其实呢喺200年以前呢，佢哋犹太人呢个人都系念口往咁嘅。听讲呢就系佢3岁屋企人就教佢念 嘅。已经识㗎啦， 未啫，念口往咁念囉。 念口往。 出埃及嘅妹仔咁念俾个細路仔听囉。但係10岁呢 佢哋就會去嗰啲猶太嘅學校嗰度學習即係直情睇嗰啲聖經啊，嗰啲嗰陣時未成探末嘅時候咧，佢就叫 Mishnah。 嗯， 密西啊，亦做密西拿。 嗯， 系、哎、啊，我唔系几识，即系密西拿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就读睇嗰啲 Mishnah。咁口传咧，佢哋真系讲故仔咁一路传落去。 嗯， 佢哋可以话。那些猶太人有個相傳說呢，就是說猶太人其中有一個人呢，就單起隻腳，在他能夠不放低第二隻腳 之前， 就講曬他猶太歷史出來的。 是啊。 咁所以呢，就是他們能夠在個腦度記曬所有的東 西。 咁就是幾叻的。 是啊。 咁啊，你哋倾下先啦。 系啊，嗯， 因为嗰、那个啊，头先啊，嗰个密西拿就系我哋将个比喻咧，因为佢塔木德咧分几部分嘅。 系 第一部分嘅密西拿咧，就其实等于我哋易经里边嘅易经。 系 跟住第二部分咧叫格马拉， 嗯， 就系、是、等于我哋易经里边易学里边嘅易传， 嗯， 就专系注释嗰个密西拿嗰啲所有嘅嘢，所以好多古仔。 嗯嗯， 那個格馬拉啊，格馬拉其實有兩個版本，點解話咧？小博講下，一個咧就係巴比倫嘅版本，另一個就係以色列嘅版本，係 啊， 係嘛？點解小博可以介紹下兩個版本啫？ 剛才講到呢個咧，就叫做巴比倫之囚啊， 嚇 嚇，就係嗰段時候，係啦。咁呢度喺以色列嘅人嘅心目中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時代嘅，係。 咁其实咧，睇下先，嗰个 Mishnah 咧，其实咧就系用嚟解释嗰个 Torah， 就系解释 嗰个摩西五经系 五经嘅，就系解释五经嘅。 咁系啊，咁啊一阵咧，我哋系要听下呢只歌先。 呢个系小博点嘅， 呢只歌要点噶？哦， 佢点噶？ 呢只歌真系靓啊 ，Rivers of Babylon。咁啊，听咗呢只歌之后咧。就又有缘啦吓， 有缘 啱啱咧就呢有呢 啲歌，港台嘅图书馆都冇啊，张小博 系 一位已经离世咗个前辈留低俾港台嘅， 系啊， 真 系 有 真 系 有 缘啊 ！YouTube 而家仲有喎， 系啊，请听歌先吓，咁啊跟住新闻报道 ，OK。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ah, we will. When we remember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ah, we will. When we remember Zion.

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创造亚当，出现上帝的完整的形象，咁佢就画成生住须、着住白袍的老人。左边裸体的就是亚当啦，上帝的右臂啊张开，正系用右手的食指咧去掂亚当的手，但系就冇掂到。有人解读就是生命之火咧由上帝的手指头咧传递俾亚当。咁点解冇掂到啊？或者呢个正正就是米开朗基罗之所以是世界级艺术家的高明的地方啦。留翻俾各位自己去谂下解读。无论点样解读咧，上帝的形象亦都从未如此清晰咁样出现过。呢、这个就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意义之一。马勒当拿亦都当然有佢伟大的一面。其中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今日我哋喺 Google 搜寻 Hand of God， 结果都是有关佢的手，而不是上帝的手。蓝地球，冯少宁散步。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好啦，咁继续欢迎咧收听广东广西，而家由每晚十一点起咧，中文台就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咧同时欢迎啊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呢个联播广东广西。咁今日咧就系岑日飞主持，星期二啊。咁啊，嘉宾咧就张小朴先生。咁啊，题目咧系犹太宝典塔木德。咁啊，刚才张小朴生咧提过呢本咧摩西五经，你记得嘛？ 系 呢个系我哋朋友张汤象先生翻译嘅喎。吓，即系好多人译过。最近呢个咧就系汤象译嘅。亦都相当好嘅，大家不妨睇下，系嘛？ 因为我觉得咧，塔木德咧，除咗佢涉及好多圣经里边嘅故仔之外咧，佢有个好处啊，佢本书咧，其实佢系引用咗好多，有好多故仔睇， 系好多故仔， 即系故仔睇啊，生动咧，变咗你啊，就细蚊仔开始听咧，就深入脑海，好容易记得佢啲里边嘅智慧。嗱、 嗯， 我讲一只故仔咧，塔木德里边讲，咁、 嗯、 你听过嗰日嗰只故仔系咁讲。佢話咧有個獵人咧就捉咗一隻雀仔，係會講七十種語言嘅。 係、嗯， 咁樣個獵人捉過去，哇！好即係發得達啦，呢個雀仔會識講七十種語言。咁、那個雀仔就同呢個獵人講啦：你放我，我講俾個三個重要嘅人生智慧嘅 tips 俾你，咁、 嗯、 你就可以放我。咁啲人谂过，好啊！你俾激士基本讲咧三个人生嘅宝贵嘅教训系乜嘢？咁啊，雀仔话：，第一，嗱呢个代表犹太智慧嘅，又同我哋中国唔同嘅。第一个咧就讲，你还亲做咗任何事咧，你唔好后悔。 哦， 嗱，依家就活在当下噃，即、 嗯、 系你后悔冇用噶，同我哋中国唔同噶。中国譬如好似易经咁咧，易经讲咧要有悔， 系 易经讲啊悔咗之后先至有吉。你唔识得后悔，你唔会吉嘅。嗱，呢个我唔好后悔。第二个样嘢咧，佢就教嗰个猎人，佢话咧你咧就如果咧系认为一啲嘢唔可能嘅，你唔好信佢。 唔好信， 系、你唔好信，诶唔好信相信。啊，你譬如你话而家你话特朗普会赢嘅，即系始终都会做到总统嘅，呢个班人做唔到咁，你又冇可能嘅意思。依家咪选举人票， 系 咪选 举 人票通 过 咗啦？咁、你又唔好信。认为不可能，唔好上。第三咧，有啲嘢咧，你要向上爬，无论系爬树或爬乜好。你如果发觉自己系爬唔到嘅，你就唔好再爬，唔好夹硬嚟。三样嘢啱唔啱听？个猎人话噶啱 OK， 我放你，就放一只雀仔。呢只雀仔放咗咧，就咔咔笑啦。鬼蠢噶佢话，你咁容易放我？你知唔知我嘴里边含咗一个劲大嘅全世界好大粒嘅珍珠？你咪就放咗我，你咪俾我即系困到啦咁样。我嘴含咗只大珍珠，你放我，我念又吓，咁都得啊？咪得，捉翻你翻嚟，咁咪捉。咁你个雀仔已经爬咗张树上高，喺度哈哈笑，话佢笑佢蠢。咁佢爬，点知佢爬棵树咧，爬到半个钟头就唔够力，咪跌咗落嚟，就跌断咗只脚。 嗯。 咁而个雀仔就笑住同呢个猎人讲啦， 叫咗你嘅。 叫咧，第一嗱，你完全唔听。第一就话你做咗个事，唔好后悔嘛。 系啊。 咁你既然放过你，唔好后悔嘛。你而家后悔要捉翻我，咪第一件反第一件错。第二咧。又话叫你咧，认为唔可能嘅事就唔好相信啊嘛！我嘴咁细，点含得咁大珍珠咧？冇、可能嘅，你又信？第三就叫你唔好爬唔到就唔好爬啊嘛！你又去爬，咁咪跌断脚咯。 抵你啊！ 抵你啊，系嘛？诶，譬如呢啲咁嘅古仔，咁、你透过系咦，咁啊，唔好觉得佢啲咩大嘅智慧嘅书，我就讲呢啲咁嘅故事咧、你就好有趣啦。 系啊，系咪啊？ 阿小博，你有冇睇到呢个塔木低嗰啲 古仔啊？ 我听过呢个故仔，不过啊呢段时间，既然你讲咗一个故仔，我唔讲故仔字啦，我啊拉翻去再讲下嗰啲历史啦。原来除咗公元前五百几年，佢哋俾人捉咗去巴比伦之外咧，咁、到由公元前五百几年。到耶稣出世后嗰百几年，即系夹埋晒咧，就有六百年噶啦。佢哋都喺耶路撒冷住啊，即系巴勒斯坦地区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希腊人或者读希腊嘅， 应该读希腊， 应该读希腊。我细个小学全部老师都系希腊嘅，而家你要读希腊啦，Hellenistic。Helen， but anyway 咧，嗰陣時咧就係、由五百三十幾年至到耶穌出世後一百幾年咧，佢哋都喺巴勒斯坦嗰度嘅。咁咧就啊，但係到公元七十年之後咧，就羅馬人就攻打耶路撒冷。咁咧嗰啲猶太人咧就逃走。就有好大嘅抗拒，咁罗马人咧就系、冇人性啊！嗰阵时听讲啊，佢哋就杀咗五十八万人啊，杀咗五十八万人，而嗰阵时。走得甩嘅呢五十八万人之中咧，有好多系拉比嘅。 系， 咁杀剩嗰啲人咧，就即刻走啦。咁、通常佢哋逃难咧，都系两个国家嘅。第一就走去埃及， 邻近嗰啲， 又走去巴比伦，咁但系而家咧，而家讲紧就系大概公元132以后，耶稣出世之后，他们又再逃难，因为他们被罗马人逼他 们、 有些人就走了去巴比伦，去到巴比伦他们又真的没事做的时候，就想怎样可以令到他们信的犹太教可以继续延续呢、就是想回来嗰啲 Misla 里边嘅律法点样解，然之后咧就个 Gemara 旧中文，你哋亦做加马拉， 加马拉系， 咁咧就加马拉其实系一个对文对答文答文答咁样嘅方式解释啲嘢。寫低咗喺度，咁嗰陣時咧，佢哋就又係坐喺巴比倫咧，就係、寫呢啲嘢。結果就喺嗰陣時，大概二百年到啦，公元二百年到啊，就寫起個 探木探木得出嚟啦， 系 探啊，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都未完工噶，一路呢个探木得继续即系出现，然之后诶继续加料上去，继续写嘅时候，大概去到三百几四百年先至成部完成。 哦， 系啦，咁呢个就系巴比伦嘅探木得。 嗯， 另外嗰个巴勒斯坦嘅探木德呢就喺巴勒斯坦嗰度北边，大概加利利海附近嗰啲嘢未走到嘅犹太人呢就聚埋一齐， 嗯， 都系写低自己口传嗰啲东西， 嗯， 咁写咗嗰个喺巴勒斯坦度呢，佢哋就叫做耶路撒冷嘅探木德。探木德，因为他们成日都挂住自己的乡下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虽然在加利利那边的北部，即是现在的亚述叙利亚那里写，他都是叫做耶路撒冷的探木德。那两本东西最大的不同之处呢，就是耶路撒冷那本呢就是小一点的，只是讲耕种啊，即是民农民点样生活啊，咁样嘅嘢。但系巴比伦嗰本咧，就有好多嘢嘅，就包括社会嘅问题啊，同埋嗰个 social 即系社会问题啦，同埋 社会上嘅 争执。 争执啊，咁样 啊，嗰啲啊做生意嘅 智慧， 嗰啲叫 law 啊，直情系做生意嘅 contract 啊， 系 嗰啲。 其实咧就系好重要，就系律法。 系啊，系法律啊，即系上法庭讲边样啱，边样唔啱， 边样唔啱嘅准则。 其中咧曾经你或者都有人听过嘅，就系犹太人最兴就系话。以牙还牙，以眼还 眼。 咁咧，佢哋喺嗰度嘅时候咧，就话圣经系咁写，但我哋系唔系真系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咧？咁，其中一个例子，佢就话，如果一个人挖咗第二个人嘅眼出嚟，咁俾人捉到，咁。那個法官就應該判第一個挖人眼嗰個人就係要被挖隻眼出嚟啊咁，但係猶太人咧就絕對唔會咁樣報仇咁以眼還眼嘅，因為佢話如果我挖咗佢出嚟，佢痛嘅喎，痛嘅時候，可能呢個人係已經盲咗一隻眼嘅咧。咁你再挖佢第二隻眼出嚟呢，咁佢又睇唔到嘢喎，咁咪好弊，咁咪衰过佢挖第一个人嗰隻眼咁讲，咁佢话你做法官第一件事呢就係要拎把刀摆自己个颈度，諗清楚你点样判呢件案件，你係咪真係就咁挖咗佢出嚟呢，你会唔会令到佢受苦呢，你会唔会令到佢真係唔啱打整盲咗第一个人嗰隻眼，但係嗰个人仲有一隻眼喎，呢个係唔见咗一隻眼嘅人，然之后你再罚佢呢，佢就完全睇唔到嘢啦。咁呢就话你对呢个人嘅伤害呢就係大过佢 对其他人嘅伤害， 系啦，所以佢好紧张。嗰啲法官就系话，你至紧要判判案嘅时候咧，就摆把刀喺自己度，睇下会唔会令到嗰个囚犯系受伤过，伤过 佢伤害嘅人咧， 系啦，咁所以呢大家都听过话有个人 割咗人隻手出嚟，咁然之后个法官话：哦，你割翻一嚿肉俾佢啦。咁然之后， 嗰样唔准流血噶嘛？ 系啦，唔准流血噶嘛？ 呢个系莎士比亚嘅《 维尼斯商人》啊， 《维尼斯商人》里边嘅情节。 所以嗰个犹太人咯，就个个商人就犹太人啦，系 啊，都系喺呢度学到嘅咋， 系冇错。 所以塔木德咧就阿小波讲历史咧，我话讲古仔， 好啊。 佢讲古仔咧，比如话头先我哋讲，如果你唔讲清讲错话，边本塔木德，一般人都认为巴比伦嗰个格马拉， 我 version， 因为佢涉及嘅嘢系太多，就好少人讲系以色列嗰本，因为系嗰本，因为本都佢讲好多古仔。嗱，我讲你嗰个古仔系同中国文化 有关系。 中国文化咧有个名言，就叫做勤有功，就 气 无 益。 就好重視，所以中國人都重視勤奮。但猶太人又唔係嘅。 倒轉， 佢倒個轉嗱，佢有隻古仔就講勤奮冇用嘅。就佢講啦，就話呢個叫古仔叫做蜜蜂與烏蠅。係話咧，將一隻蜜蜂同烏蠅啊，揾喺個樽度對面，個樽啊，樽口咧就可以能夠逃生嘅。咁啊，揾咗只蜜蜂同烏蠅嗰度，嗰只蜜蜂啊代表勤勞。所以蜜蜂咧就死嚟。就喺个樽底度咧，就喺度撞来撞去，想逃出生天。咁啊，结果咧撞咗三日就瓜咗， 瓜咗添。 勤劳嘅结果啦，你好勤力，以为我勤力就可以撞出去，但你乌蝇咧就代表懒惰，即系乌蝇嘅懒代表懒惰咧，佢就唔撞，佢就喺度个樽嗰度咧飞来飞去，飞下咧，即使佢瞓到，咦，上高如果有个窿喎。咁就逃出生天啦，所以佢话就所以做人咧唔好靠死嚟，靠勤奋啫，最紧要度巧。 系 你度到巧咧就掂啊。所以问题咧，头先阿张小博、阿小博都讲到一样嘢啦，犹太人重视一样嘢，就重视契约， 系 重视所有嘢。所以我哋呢度啊，呢个金融海啸啊，咪出现一单骗案，叫做庞氏大骗案嘅。 系冇错。 呢个庞氏大骗案咧，嗱佢咧就点样？佢喺证券所做嘢啊嘛，佢懂晒所有嘢啊嘛，所以佢问题咧，佢之所以能够取信于人啊，佢最怕犹太人话最怕你唔信任佢，佢取信于人咧，佢所有单据、所有交易、所有数码、所有利息嘅每个星期、每个月都全盘清清楚楚俾佢嗰啲 client 睇。 系 个个都信得过佢，佢喺证券所出嚟嘅。 系。 啊、所以問題就搞到咁大宗嘅狂肆騙案，佢就話帶猶太人講明話，你要度橋揾水，就千祈唔好用自己錢，最緊要借人嘅錢嚟做。 係 啊，咁啊呢個搞出呢個龐氏大騙案，或者猶太人搞出嚟嗰啲就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咧真係咧呢個塔木德咧有好多精彩嘅片段，精彩嘅橋啊，係值得大家咧。 光與烏蠅又可以邊啊？ 可以。可以启发你嘅，系啊，佢又唔系教导你，佢系启发你，系啊，好啊，咁大家听只歌先，呢只咧梁汉文唱嘅《正气歌》，系咪文天祥嗰只啊？ 应该系啊， 咁啊，听完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啦。 熟实地做了廿年，发觉与理想很远，我却笑笑许个愿。但愿日后又过廿年，我信仰最终不变，我正气永不折断。成败确实难计算，谁亦有观点。其实我但求心安，这出戏再难也努力演。现在就像父母预言，世界到某一关键会试探我的志愿。现实就是辣了又甜，有爱也有些讨厌，看情能随时逆转。即使周遭飞落原理，我也要够健全好的心底，不要受损。终此松开了咒怨，但愿天真如傻瓜，凌晨的苦明神话，还能笑，无 无视我再跌入泥巴。天帮不帮我也罢，但愿天真成奇葩，传承这失传文化，我没筹码，还是确信做人是老实无假，同伴已将我变卖，我又能吗？还骑着他往上爬。常做坏事被发现前，暗里自有所亏欠，怕看某某的正面。若是试用捷径做完，胜了也怕遭挑战，如何赢才是重点。只想匆匆几十年，慢慢带笑去入眠，即使一天衰老入院。一生不羞愧地愿，但愿天真如傻瓜，凌晨的苦明晨怕，还能笑，无视我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大埔丰年楼一私单位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在11月15号或之后到访过丰年楼一私单位2小时以上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再有公屋纳入强制检测，观塘宝达村达二楼和彩云村明丽楼分别有4个单位有居民确诊，当局亦都向居民和逗留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再多2人确诊，是原有确诊住户的家人。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累计123名病人不治。政府宣布有6间酒店可以提早在星期五开始以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包括荃湾帝盛酒店、湾仔帝盛酒店、奥华行旅香港仔、富豪东方酒店、君怡酒店和九龙酒店。当日起，所有经机场抵港并将入住指定检疫酒店的人必须乘坐政府专车直接前往酒店。政府表示，指定检疫酒店计划的全面实施日期是今个月22号，届时所有36间指定检疫酒店只可以接待从外国抵港检疫的人，从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的人士如果选择在酒店强制检疫，需要选择非指定酒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药品管理局将会提早在下星期一审批使用美国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令欧洲民众有可能在今年内获得接种。欧洲药品管理局原本计划在今个月29号开会审批有关疫苗的使用，后来决定提前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近期的疫情恶化，卫生部长斯潘早前说希望欧盟在圣诞前批准这款疫苗，为年底前接种扫除障碍。辉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早前已经先后获英国和美国紧急授权使用，但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必须等待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获选举人团确认当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拜登，在演讲期间多次咳嗽和清喉咙，令外界关注他的健康情况。拜登其后承认有些感冒，并感到很抱歉。报道指，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已经接受常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拜登最近一次检测在上星期五，结果呈阴性。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拜登和贺锦丽应该尽快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福奇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出于安全理由，强烈认为要尽早为拜登和贺锦丽接种，以获得全面保障，在下个月宣誓就任。

结果他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和绘制这本书里面的植物，来往纽约和伦敦之间作实地考察。 对于那些既热爱沙剧又钟情园艺的人来说，文字和绘图的美妙组合相得益彰，既能够亲眼目睹沙剧每一种的花草树木，尤其是那些比较少人知道的植物的芳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对了解沙剧很有帮助。 例如亨利四世第二部第四幕第四场，亨利五世说，尽管将来不免会有恶毒的蚕蜒倾注进去，同埋乌头或者火药一样猛烈，香港人睇见乌头多数都会諗到是鱼名，睇图先知道呢个是有紫色花的毛茛科植物，深绿色的叶交错排列。 莎士比亚作品里面明确提到的植物地方大约有175种，笼统提及或者评论种植、整枝、嫁接、除草、播种的方法以及民间的传说，自然是更多。得闲的时候阅读这本书，一卷在手，可以俾你亲自每一种植物的风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莎士比亚植物图鉴》，作者葛瑞特、奎利，绘图长谷川锦，由启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喂，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二，陈日飞主持，咁啊，嘉宾咧张小朴，咁啊，我哋嘅题目咧系犹太嘅宝典《塔木丹》，咁啊，刚才咧讲咗《塔木丹》有两本，以嗰本咧《巴比伦》嘅《塔木丹》咧为 咩都涉及日常嘢，系嘛？ 日常，同埋咧好多故事啊。 系， 因为故事咧都有佢嘅， 好有启发性， 有启发性。 所以我想讲多一只咧，就啱阿次官同我听 嘅。系系， 呢个就塔木德嘅智慧。 系， 我同你都啱听嘅。 边只咧？ 嗱，佢就咁讲，佢话有两一个学者，咁啊搭船过到对岸，咁啊上咗只船咧，都得佢同船夫同佢两个，咁啲船啊行啦，行到三分一嘅时候，呢个学者就问呢个船夫。你有冇读过文学书啊？个船夫话冇喎，我撑船啫嘛，我点识文学啫？咁呢个学者话：，咁你冇读过文学作品咧，你系浪费咗三分之一嘅人生。咁然后只船咧行到一半啦，到到去对岸之间一半啦，呢个学者又问个船夫：，话船夫，你有冇读过哲学？嗱，啱我同你听。咁呢个船夫就答佢。你我冇喎、啊，我唔知咩叫哲学喎、啊。咁呢个学者就讲啦，你冇读过哲学咧，你系浪费咗一半嘅人生。头先你未读过文学，我浪费咗三分之一嘅人生。所以再行多啲，嚟翻个岸啦，剩翻三分一啦。咁然后突然间即系卷起嗰啲海南龙卷风之类啊，旋风啊转啦，只船啊开始要沉啦。咁个船夫咧就问翻个学者： 你有冇读過？ 你有冇？你有冇？你识唔识游水？我唔识游水喎、啊，咁个船夫就话：嗱，你唔识游水咧，你就浪费咗你成世。然后佢就跳落嗰个海度，就自己游水，游水。那个学者咪死咗咯，佢唔识游水啊。所以這个古仔咧就系呢个塔木德里边一个古仔咧就好有启发性，但系咧唔系表示犹太人唔重视知识、啊，所以你要结合佢另一个塔木德嘅讲法咧，就可以谂到佢嘅启示。佢另一个讲法就话咩叫穷人？個 definition 啊，窮人咧就係冇知識嗰啲叫窮人，唔係冇錢叫窮人。係啊，依家我哋講窮人就冇錢啊嘛，你冇知識就係窮人，所以佢又講 這個學者和船夫的故事又講話冇知識就係窮人之問，佢咧唔係唔主張你讀書，而要你讀活書， 係 啊，唔好 讀 死 書 啊！依啲就偷得嘅嘢啊！ 係啊，小學你認為點啊？ 我認為咧就真係講得好啱嘅，呢、這個令我諗翻起點解諾貝爾得獎人咧？犹太人是占好多的， 最差不多最多啊， 是啊， 是啦， 最叻的人全部都是啊， 是啊， 因为他就是自小的时候呢就是提出问题、 嗯、 研究有几多种方法去答这条问题呢、嗯嗯、就令到呢那些爱因斯坦啊无中生有都想到出位。 啊、他是犹太人，犹太裔啊。嗯， 系啦，犹太裔。 嗯， 咁讲到呢度咧，我想拉翻入去呢个塔木德，现在我哋点睇佢咧？咁、嗯，因为咧好得意啊！我睇书就发觉、嗯、啊，原来咧塔木德嘅学习咧，而家系喺美国最盛行嘅。 系。 听讲喺纽约州咧就已经有460多万人 哦， 读书会 系 喺度日日喺度研究。 香港好似冇人冇乜啲留意喎，真系 系 嘛？ 系啊，咁咧佢就佢听讲咧就话，大家呢、這个读书会嘅人，人人其实佢系全世界嘅人，人人都系读紧嗰本塔木德嘅第几页。譬如今日系第八页咁咧，佢就读紧第八页。咁嗰本塔木德咧就有5422页，就以单计啊吓，即系版5422版，然之后就2711页咯。咁佢话咧，如果每日读一版咧，就系读7.5年啊，读晒噶啦。咁呢个咁样嘅学习咧，就现代人咧就喺1923年开始嘅。 哦， 咁嗰本塔木德咧就系、是、原来系全世界自古到今都系最长嘅书嚟噶。 哦， 佢里边有250万个字啊，字嚟嘅。咁咧就而家好似已经读咗10几次噶啦，我唔记得几多次啊。咁、就上次开会咧，喺 New Jersey 纽约州嗰度一笪地方开会嘅，竟然有90000人去参加。即系净系纽约市都有100万人喺度读紧。 哦， 成个纽约州啊，听讲有460万人。咁、呢本书其实几时成书嘅呢？我刚才讲过话大概300年，公元300几年成功啦。咁呢然之后呢就一路到1400年，即係1492年啊，路德发现新大陆 ,sorry, 啊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咁嗰陣时嘅年代呢就啱啱嗰、那个德国人佢话佢自己发明嗰个活字印书咧，其实我哋不兴发明嘅，但系搬到去佢就用机械化咁。 系呢个爱登堡，系啦，冇错。 啊，咁佢就喺1500年咁上下咧，就真系印咗塔木德成本书印出嚟噶啦。咁、大概系172。佢都好用好多心机㗎，1727年先至印到出嚟。咁啊呢一近代呢就係1920年嘅时候呢，犹太人就大量移民去美国。咁佢哋去到美国呢又係思乡，就諗返起啊我哋要日日读塔木德啦。咁所以呢就喺1923年开始就日日读塔木德。听讲而家全世界咧，不论喺边个国家，人人都系读紧今日读嗰页嘅。咁、如果你唔明咧，你就有个 internet 可以上去，你睇到边行边个字唔明咧，嗰、那个人又系今晚读紧嘅。 所以咧，你一讲嗰度咧，佢就会指住嚟到解俾你听啦。 哦， 因为美国咁重视塔木德咧，因为其实你可以睇到个现象就系，而家美国85%的財富都是擁在猶太人身上。 猶太人身上。 因為美國其實的財富經濟就是猶太人。 是不止他這個呢財富資源呢傳媒都是猶太人。 除了傳媒其實香港很多人不知道其實現在香港很多都是猶太人搞出來另一間叫做中華電力公司。 是啊 老闆就叫做加道理。 都是猶太人。 就是猶太人。還有一樣東西香港人又不可不知。日日行嗰条弥敦道啊！ 弥敦， 依个弥敦就系第十三任嘅港督，佢就系犹太裔 啊，冇错。 系英国派佢嚟做，其实代表佢话我唔可以一定揾英裔人嘅，揾犹太裔嘅嚟弥敦啊！弥敦点解叫弥敦道啊？当年嘅弥敦道1904年咧，弥敦道系一片沼泽嘅， 系啊， 全靠呢个弥敦港督啊，将佢整成马路一路 啊， 所以我哋行弥敦道唔知道又系犹太人搞出嚟嘅。 嗰阵时咧，同已經去世呢個阿吳浩啊博士咧就講過，嗰時想整一條路咧，由香港由九龍啊一路直不甩，可以達到去盡頭。 係 個盡頭就係邊境嚟嘅。係咁啊，由彌敦道咧都駁到個 羅湖 落去到嗰個青山島路駁落去。咁樣樣咧，呢條路咧，佢嗰個建樹好大， 係 開咗好多山。而家最大嘅山咧，就而家我哋唔覺啊，原來咧就喺加士居道嗰度。 係， 嗰度係一個山嚟嘅、 哦。 打橫即係普慶戲院嗰度啊。 哦，明白。 係啊，佢係一個山嚟嘅，清咗個山咧、哦，一路再去。係。咁啊。這個呢個咧彌敦都是一個非常醒目的港督嚟嘅。 你就仲要仲要 仲有嗰個山，仲係一個半山喎。係 啊，冇錯，而家仲有喺度嘅。 啊，嗰、那個半山就係我行咗30年上去讀書啊，去禮拜堂。 長道啊， 哦， 長道、啊。 哦，巡到中學嗰度。 巡到中學。 係，冇錯冇錯。 係啊。 仲有呢個河東啊，佢阿爸咧何時人都係猶太荷蘭嘅猶太人。 荷蘭嘅猶太人。 不過問題根據猶太嘅個規律咧，就話你阿爸係猶太人，你唔係猶太；你阿媽係猶太，你先係猶太。 呢個咧就跟呢個猶太人嘅習俗 係 習俗。 呢個習俗咧好奇妙嘅，佢用個母系。 母系 啊，嚟到。 嗰啲咪因為母系嘅關係咧。所以因為女人的勁啊，所以全世界任何人咩愛因斯坦咧咩性啊全部都是猶太人咧。其實因為係佢母系搞出嚟， 母系 嘅，啲女人嫁去任何地方啊嘛。 係佢， 你阿爸猶太人，你唔係猶太人喎，要你阿媽猶太人，你先猶太人喎。 所以咧，少博咧，你讀神學就知道啦。咁啊，耶穌咧都係猶太人，因為佢阿媽係。 仲有一樣嘢咧，我喺睇塔木德先知啊，我以前都唔知嘅，我就拗曬頭嘅。即塔木德有個理由講出嚟，就話咧，而家好多人都唔明點解啲伊斯蘭教徒係唔食豬肉。 係， 其實伊斯蘭教咧係從猶太個舊約，即係舊猶太嗰個聖經搞出嚟嘅， 係 舊約轉翻嚟嘅。 係啊， 咁所以無可物德咧，其實係秉承翻呢個猶太教舊約聖經嘅規矩。 冇錯， 猶太人點解唔食豬肉咧？嗱，塔木德有講，好多人唔明話伊斯蘭教徒唔食豬肉嘅，因為咩？做污糟係打仗。其實塔木德點講啊？塔木德講出嚟，佢話猶太人發現到咧。啲豬同牛同羊同雞唔同，話牛同羊同雞當佢食嘢嘅時候咧，佢會發覺啲嘢唔乾淨嘅話，因為猶太人好重視乾淨嘅潔淨嘅 kosher 啊嘛，佢問題佢發覺啲牛啊、羊啊、雞啊，發覺啲嘢唔潔淨，佢會吐出嚟嘅。但係豬咧就屈你三七二一， 話知你 屈零吞咗，乜都吞曬，所以豬係唔乾淨嘅。 係 啊，講出點解而家伊斯蘭教徒點解唔食豬肉咧？ 就係、是、 咁多印度人都唔食豬肉咧、其實就從呢個撒木德講出咗嗰個秘密。 係啊，冇錯。咁呢個咧喺舊約聖經裏邊咧。 呢個《申命記》咧都有記載， 係 有啊， 都唔係冇嘅。 啊， 但係咧，總做好多嘢禁止唔食嘅喎。 係啊， 基督教都好多嘢禁止唔食。係 啊，冇鱗嘅魚啊， 冇鱗嘅魚啊唔食。 啊， 龍蝦有硬殼嘅嘢都唔食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呢個你如果留心咧，鷹又唔食嘅，著飛 禽。 系天空嘅鹰啊、鹫啊嗰啲都唔食嘅。 但系呢啲规例咧，好似喺新约嘅时候，彼得嘅年代咧， 系啊，就取消， 开始废除啦。 系啊， 就话样样嘢都食得啦。 咁啊，当然又有 咗佢啦。 系有咁讲过，系咁，但系问题咧，即系中意研究嘅咧。在探墓兜里面真的很多很多宝藏的。 很多宝藏的。 是的。我都后悔间时没有学希伯来文，现在可以慢慢望住本探墓兜来到点下点。 同埋我小博，我听讲，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听讲犹太人那个智慧的字同幽默的两字都是同一个字。 是吗？哦。 即是他认为智慧就是幽默。你有个人幽默呢，你表示你是有智慧。 是吗？ 我都相信是。 啊，即是他犹太人之所以被希特他们成班人欺负，他唯一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全靠幽默。 哦。 还有一样的，他的即是基本的想法呢，就是希望。 哦。 那个他就所以亡国的时候他就望住弥赛亚那个拯救者来。他即是由530多年亡晒国之后被希腊人做皇帝的时候，那时候是亚历山大啊，然之后就罗马人做皇帝的时候管住他呢。佢都系靠 存一个望， 希望，同埋佢自己呢个信仰。佢咧咁重视嗰本圣经同埋嗰本 Talmud 咧，就系因为佢有自己嘅信心，谂住耶和华一定会迟早救佢嘅。结果佢等咗千几年啦，至到1948年。佢先至可以 復國， 系啦， 系冇錯。好啦，咁今日講唔曬嘅，探墓兜 講唔曬， 書太大啊，智慧太多。咁我哋 咧真係好多嘢。係， 我哋咧暫時講完咁多先。阿張生，我哋揾日咧又再嚟過嚇。咁講講星期三咧，我哋嘅題目咧就係阿林佩里咧定嘅。个客人呢，个宾客呢就是黄志安先生。咁佢係讲我的大陆经验啊。咁究竟係咩经验呢？咁听日讲你知。我都唔知㗎，听日係咪讲我的大陆经商经验呢，定係佢旅游经验呢？咁听日至分晓啦。咁大家呢不妨要听一隻歌先。咁呢隻歌呢就叫做正义勇士啊。咁正义系乜嘢呢？咁呢个呢又系我哋好好讲嘅题目嚟嘅。咁听完一歌之后呢，新闻报道，大家呢记住收听。 拜拜。 受世上的压力，一生中带着的足迹，却恨挫败缺乏正义的公正，但愿在地上得到公平，但愿在日后分享安宁。你是勇士，报复正义，你是我是正义，决定悲与善。你是勇士。